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讲这个列众，有比丘众，有比丘尼众，还有多执事众，有少执事众。下边呢，介绍这个菩萨众，菩萨摩诃萨有八万人，皆于般若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皆得陀罗尼要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供养无量百千诸佛，于诸佛所至众得本，常为诸佛之所称叹，以此修身，善入佛会，通达大智，道于彼岸，名称普为无量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释迦牟尼佛在灵山的会上说法华经，这个灵山一会一般讲有百万人天大众的，何止这么多呢？此中这个菩萨呢也不过举其大数啊，有八万人，这菩萨众，菩萨，菩萨这两个字我们是很熟悉的，也经常摆在口头上念发菩萨心喽，你这个人是菩萨呀，了不起的。究竟菩萨是什么人呢？这菩萨在什么地方？除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天龙八部啊，这个人非人等，除了这个以外，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菩萨？这下文所说的啊，文殊菩萨啊，观世音菩萨、诸大菩萨。这个菩萨实际上你受了比丘戒了啊，这个比丘发菩萨心，那就是菩萨比丘啊，受了比丘尼戒了啊，那你就是比丘尼，你发菩萨心行菩萨道，那就是菩萨比丘尼，以此类推。牟尼大师有一部书是他做的，他自己提一个名字，就是作者的名字，他称为菩萨沙弥，他就没有说我是菩萨沙门。为什么呢？他说我如果提作一个沙门，我还有所欠缺，还不够。什么欠缺啊？还是根本戒欠缺，还是什么欠缺的？也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事儿，就是我这个吃五啊，吃的不 吃的不完全，他说我不能称为沙门，这个菩萨就在四众当中，这个四众弟子发菩萨心，就是菩萨，并没有说是离开四众弟子以外，另外有一个菩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说我们人人都发菩萨心了，那都是菩萨，发的心大嘛，这个大菩萨；心小嘛，这个小菩萨，都叫菩萨。这是菩萨这个名字呢，就落在这个四众的身上，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讲，有的呢，这个四众弟子不能成菩萨，那菩萨落在四众弟子身上；有的这个菩萨不在四众弟子当中。不发菩萨心，你能够成为菩萨吗？不能够成。不发什么心呢？是不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菩萨就是发的这个心，上求佛道，这个下化众生，那么现在呢，解释这个菩萨它要有三段文义，一个是名气类大树，第二是名为探得，第三是列名总戒。气类大树有多少人呢？菩萨摩诃萨有80000人。菩萨是印度的印度话，翻我们的中国的意思呢，叫个菩提萨埵。菩提翻为道，萨埵翻为有情，摩诃翻为大，那就是大道心之有情。这菩萨本身，菩萨有多种，这个菩萨还有多种的，一概而论呢，都是菩萨。菩萨也有位，也有高低，心也有大小，所以有多种。要是按教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候，天台要讲四教，那个有四教的菩萨：藏教的菩萨、通教的菩萨、别教的菩萨、原教的菩萨。大智度论引迦瞻言子名六度其限而满者，六度其限而满。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发菩萨心，行六度万恨，他有个满的时候，六度满了就成佛了。那么作为三藏教，他成佛就成个什么？成个三藏教的佛，他也有一个期限，有个界限。这是欲调众生，欲调学众生为儒也。若大品名有菩萨发心，与沙婆若相应者呢？这是讲与沙婆若相应。沙婆若是一切智，与一切智相应。这是属于这个说这个藏教的那个属于这个要五位呢，是乌含。若大品名有菩萨发心，游戏神通，净覆国度。这个呢，像我这个方等会，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维摩经啊，那个菩萨发心，游戏神通，净覆国度。 那个文墨镜说得很清楚，这一条路为生疏俗也。若是有菩萨发现，即作道场，称等正脚，转法轮度众生。这个菩萨呢，就是微调熟素为醍醐啊，说他要这个五位名菩萨的啊，这个自脚脚他。故下文曰：菩萨闻是法，以往皆已除。下文就是我们这个本经《法华经》中啊。闻是法，什么法呢？就是听这个《法华经》。以往皆已除啊，即门开权显实，本门开即显本啊。以往皆除了。又云：若菩萨不闻法华，非善行菩萨道。你可见的这个《法华经》的重要啊。若是有菩萨不闻法华经，非善行菩萨道，就是不闻法华经你也行菩萨道呢啊。比如上来五位，前四位啊，他都有菩萨的这个一位一位的，可是你没有到法华会上，没有听过法华经，没有听过开权显示开机显本啊，你那个行的菩萨道不是善行菩萨道。不善呢是不完善，不是说那是不善，不善这么乐的嘛，不是的啊。若闻此经，即善行菩萨道。所以听这个《法华经》啊，你再要发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叫个善行菩萨道。本记者本地难彻，这个菩萨摩诃萨。他首先是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不是小菩萨啊，也不是藏教的菩萨，也不是通教的菩萨啊，都是别圆两教的菩萨。菩萨的位置最高啊，叫做等脚，再破一品无名就成佛了。就是鹤起法王。甚至于呢，这个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当中，有很多的大菩萨就是九成正脚的，老早就成了佛的，啊，所以这次呢，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呢，他们都来依佛出世，千佛护持，啊，你像文殊菩萨啊，包括舍利弗，那都是过去成过佛的。都是由本而来的。如文殊本是龙尊上尊王佛，即佛释迦为菩萨等，啊，引导四位，同归醍醐，然其本地究竟成就，哪里是今天才入大乘的呢？也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在菩提树下寂灭道场，啊，说法华说法严经，那就高山先照，啊，也不是在那个时候，啊，才成为大菩萨的，就是举这个文殊菩萨做一个例子，若断若见都是寂中的事儿，所以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大家想想看，我们从这个讲《法华经》以来，开权显示、开地显本，你看这个佛啊，度化一切众生啊，那可以说是，用尽了不可思议的权巧方便，众生难度啊，啊， 那不因为难度就不度啊，还是想办法度。就观心来讲，观心者中道正观，双照二谛，名为大；同治机果，名为道；破五住尘劳，名为成就众生。这个就大道心，成就众生。说是这个《法华经》列这个菩萨只有8万人，那释迦牟尼佛参经300余会，说法49年，若显若密，这么我们凡夫人看到，那就那么几个人了，你要是法身大士看到的，那个菩萨众是无量无边的，不止8万人。你像这诸经，其他的经典，尚且不止8万人呐，何况说《法华经》，说8年的，这就是说呢，余经虽然多，此经何其少，这是余其大数。譬如轮王论密室，就是我这个法华会呀，这个法华一会，这是如来的大势因缘，大势因缘，非是圈小所能够与会的。你比如国家开大事，国家都是那个最高领导人在那开会所以说是这个。不可以率土同谋了。虽然讲民主，就是我们国家讲民主啊，国家开会12亿人口都去开会啊，那还不行吧？民主还有集中呢，这个《法华经》呢都等于说是人少的集中了。所以这个不慑于权相，正信之人皆非率尔，必是圆人。都是有原因、正缘果的有原本都是久远成佛的都是这种人。下边呢，名为咱们这八万人，这个八万大菩萨都是些何许人也呢？他们是什么位置？有什么功德？这是名为贪得。上面讲这个大比丘众也有名为贪得，那个少知识众呢，这一个名为贪得就缺了的。这个8万人，举其大数，皆于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梵语，翻我们的中国的意思呢，无若多罗，此梵为无上，三藐，此梵为正等，三菩提，此梵为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与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这是它的位置。这句话呢，意义很深。我们每一次做网课，也念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果报，乃至声闻缘觉全乘菩萨，唯以最上乘发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于这个唯以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个《俄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最高的这么个一个位置，一切消佛的人所共同，要成就的，那简单来讲呢，那就是成佛。成佛是圆满菩提，这个觉悟呢是圆满的，达到最高的层次。无上正等正觉，他这个觉悟不能够再觉悟了，觉悟到了顶了，到了顶还不行，他好像叫无上。什么叫做无上呢？你看我们那个世间法有没有上？有没有上啊？有上，说说我站在楼下，上头有二层楼，站在二层楼还有三层楼，三层楼还有十八层楼，搞我们是这个宝塔，那九层的，它还有上哦，有上没得上啊？说是我做了皇帝了，万人之上，这万人之上呢，他还有一人之下呢，他说我当了天子了，天子他是天之子，他还有上，都有上，那么说是从这个漏凡法界，到了四圣法界，到了成佛了，五住究竟，二世永王，成了佛了，成了佛就无上了吧？成了佛是无上。这个无上为什么叫无上呢？上次我们讲到的，因为佛他所证得的这个觉体，就是今法华经的这个体呀，一切诸佛之所证得，一切众生之所迷惑的这个体，法华经这个体呀，这个实相之体，实相之体是无因无果的，非因非果，没有上，也不是说我修因就有，我正果就有，不修因不修果不正果，它这个体呢是天然的，天然之性德。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那个智持菩萨想量量佛这个高度，他说你这个顶我老看不到，到底你这个顶有多高呢？不得顶，无见顶相嘛。这个无见顶相的从理论上呢，就是从这么来的，所以他称为无上。佛无上啊，一切众生皆无上啊。为什么道呢？佛如众生如，亦如无二如。但我们现在也无上，我们这个无上呢，它是因中的理具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觉悟啊，佛是大觉世尊啊。菩萨呢是自觉觉他啊，而不能称为觉满。二乘人呢，单单是自觉，不能够觉他。凡夫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凡夫生死凡夫是不觉的，凡夫不觉啊，他这个觉呢是论断烦恼来讲的，你没能断烦恼， 怎么有觉悟啊？讲什么东西呢？这是讲佛法，世间法也谈觉悟呢。他说你这个人境界高啊，觉悟高啊，也讲觉悟。那也不过是世间人的这个小聪明啊，谈谈觉悟。人家觉悟什么东西呢？佛法讲一个觉悟，讲一个不觉悟。说是人的生死是苦的，人觉悟不觉悟呢？说是无我的，人都有我；说是世界上无常的，都称为常。说是不净的东西，他认为是净的；不空的东西，他认为是有的；本来是空的东西，他认为是有的。就诸如此类的事儿，皆称为不觉。这个地方呢，叫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正等，什么叫个正等呢？这两个字结合在一道，一个正，一个等，怎么讲法呢？正等正觉。就是说这个觉悟是正等的正觉，正等要是换一句话来解释呢，那就是平等，现在人都不平等啊，人怎么会平等呢？我见众生见寿者见，他不平等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金刚经》中讲的。平等就正等了，一切众生都一样，这叫做平等，又叫做正等。正者是满也，一切众生都一样，那不就满了吗？如果你是一个样子，他是一个样子，个个都每个人都一个样子，这就不成为正等啊。正等正觉，这个觉悟有不觉，还有邪知邪见，这个邪觉，那么还有正觉，有觉满，那是佛菩萨。佛菩萨呢，觉而不满，二乘人呢是自觉而不能觉他，众生呢就是不觉的。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个不退转，上次有人讲啊，说那个舍利弗，说舍利弗证了阿罗汉的，退了道心之后，变了漏识劫的这个舍。说这个文呢，他也没有提供给我看。这个罗汉怎么会进入修行道呢？这个里向呢，他这里向有个不退转呢。如果说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的最高觉悟，成了佛能退转吗？不能退转的，菩萨尚且不退转呢，二乘人破一个见死和，了一个分段生死，他出了三界，他也不退转呢。那么这个不退转是不退转什么？什么这个不退转呢？所以上次我们说的，有位不退，有行不退，有念不退，有这个三个不退，称为不退转。而这个理想讲的这个不退转呢，就是位也不退，行也不退，念也不退。不退转，通四教的。要位来讲呢，就是 味型念都不退啊。如果说是不堕于三恶道，这叫做味不退；不生边地诸根顽聚，不受女身，名为形不退。胃不退呢，就不退堕于不退堕这个人天的位置。要论二乘讲，二乘人如果说是破了见思惑，了了分段生死，那他绝对不退堕于三界之内的，不受后有的。如果说他出了三界了，哎，弄得不好的，他还退了，再退回来。再退到三界里头来受生，那就个退，他不会退到这儿来的，不会退到这儿来呢，那他就不退了，不受后有。这个后有啊，后有就是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就是三界之内的轮回，啊，这个轮回啊，一还上天，一还下地狱，这轮回，啊，那个呢是属于位不退的，不，绝对不退的。啊，什么叫做行不退呀？不生边地诸根顽聚，不受女身，名为行不退。不生边地，为什么要生到边地成为行退呢？这个边地都是没有佛法的地方，众生善根浅薄，业障重。就生到边际，不闻佛法，不闻佛法怎么行啊？行什么呢？说我要弘法利生的，到那儿去弘法利生，哪个听啊？他不记住这个善根，这叫做行退。不生边际呢，那就行就不退了，诸根顽聚。所以我们这个出家呀，比丘众出家的时候啊，年满20岁，诸根顽聚，缺胳膊缺腿的不要，没得眼睛没得鼻子的不要，有神经病的不要要顽聚。这个诸根不顽聚，就不成为道器，不成为道器。从这个表面上看，也不受人恭敬。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有32相，有80种好呢，他那个就是无言教，他就能够教化众生。说诸根不顽聚，对弘法利生，这个行不退呀，都是障碍。都是障碍，你说我眼睛没有，你眼睛没有，我把一本书你看，你也没得，也不是欧罗利有天眼，那倒也罢了。你怎么弘法呢？你说我跟你讲经，没得眼睛能讲经吗？一根如是，诸根皆如是啊，不受女身，这说明了那个女众啊，对于弘法呢，他也有这么一个意思这个行不退啊，要具足丈夫相，漏根顽聚这个在那，那就得到行不退了。你这个行法，行呢就是修行啊。什么叫个修行呢？就自利利他，这叫行这得到行不退。常是宿命，明念不退。常是宿命，这是要三教来讲，三教，完全可以证明，证了阿罗汉是绝对不会退堕于变蛇的，不但是不能不会变蛇，也不会变三，堕落三恶道，他也不会还生到人间来，生到人间来是可以的，那是他的愿力，愿力所牵的，可以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种平常说大家都叫济公嘛，济公也是阿罗汉的，济公阿罗汉，他不是生到我们人间来了吗？那是他的特殊因缘，特殊因缘。如果不是这个特殊因缘，在我们佛教从无始以来证阿罗汉的人数得过来吗？你看着有几个在人间呢？这都是无蔽不至的这个三教义。若从初地至漏地，不退为反复，这是要通教。通藏教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声闻呢，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别教呢，它用实地，说是感这个感会地、性地，共说讲这个实地，从成佛的佛地，到了漏地就不退了，因为到了漏地，通教都断见思贺了，他就能够出三界，他就位不退，这明白说的嘛？这个明就位不退怎么会退呢？所以正是已尽而未能遍修万恨，其行犹退，还有行退，到了七地。名行不退，通教到了第七地，他的行就不退了。虽然是行不退，而尤其二乘念，有的时候呢，他还想呢，什么叫二乘念呢？不肯发大心，不肯发大心呢，都有就念有退，至八地道观双流入法流水，就名念不退。这个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如果说是一个开了悟的人，说悟了以后还会迷，那就是念就退了，开了悟的人是不会迷的，那怎么会迷呢？如果说开了悟还会迷，那你这个悟呢，那还是看你什么悟了，这悟有正悟，如果正悟呢是不会退的，不是正悟以后那还是退的，人家说是这个，那苏东坡那不是退下来的吗？因为他那个悟，人家现在都说开悟的情况多啊，什么悟都有，说我开了悟了，现在人们好像说开悟了。现在人不是说开了悟还不算呢，他说我都证了果了，我都成了法王了，多得很。那就看他自己有数这个叫个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这不退转呢，包括有三个，就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我们就是拿一般的这个概念来讲一讲。我们现在这个位，如果你没有能够破见思烦恼，那你这个位是会退的，为什么呢？不能够离开这个六道轮回，那是位要退的。至于念退，我们这个念根本就不记住这个念不念，也谈不到退不退，行退，那我们这个行我们这个行为，这个行为呢，就是一个身，一个心，看我们这个行退不退如果说你参念佛是谁，我这一支香念佛是谁，一个妄想都不进来，那你的行不退，那你这行不退了。不说如果一天到晚妄想，你这行什么行那个行不是退吗？讲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当然还很多的道理大家也晓得。你说这个舍利弗，怎么能够成了阿罗汉以后还退到火舍身呢？这个教中处处有这个三不退。只要大家能够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多加留意，什么都解决了。底下呢讲这个接着陀罗尼，这个陀罗尼，陀罗尼方我们的中国意思是咒语啊，陀罗尼咒啊。那么在此中讲，在经《法华经》中讲，这个《法华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劝发品，他有个陀罗尼呢，就是有三陀罗尼，啊，旋陀罗尼，百千万亿旋陀罗尼，还有一个法应方便陀罗尼。陀罗尼，反我们的中国的意思呢，叫个总持，啊，总无量法持一切意，啊，这叫总持。我们禅堂门口也写一幅对子啊，啊，一直镜像总持无量法门。这个念佛是谁，就像个咒一样，就像念咒一样。总持无量法门，一量法门取此法是取不过啊，这叫个总持。三陀罗尼，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亲见灵山还释迦牟尼佛这讲经，他得一个旋陀罗尼啊。这个旋陀罗呢，怎么叫个旋字呢？这个旋是什么意思呢？旋就是旋转这个旋字。我们一切众生都在这个旋的这个范围之内过生活的。旋就像这个轮子一样啊，你看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这个轮子啊，凡是称为轮都是转的啊，不转怎么称为轮子呢？这个转的一下子转到地球里上去了，哎，过过呢又转到天上去了啊，这叫个旋，旋转。六道轮回是生死当中头出头没，它也叫个旋。修佛的人有了觉悟之心，晓得生死苦，哎，我要了生死，我要成佛，哎，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这也叫旋啊，旋返入圣，旋返入圣啊，旋是转嘛，转返成圣，跟个旋返成圣不是一个意思吗？啊，得这一个陀罗尼就是旋凡夫的生死，而达到圣人的不生死，这叫做旋，第一个旋陀罗尼。那个智者大师啊，得这个旋陀罗尼，那他智慧就大了啊。所以说南药大师说了，他把这个境界向南药大师汇报，他说你这个境界非如莫证，非我莫是啊。你不要说人这个开悟，你说你开悟了，请哪个给你印证印证啊？印证也还有点本事呢，没得本事他也印证不了的，对不对啊？智者大师得到了一个旋陀罗尼，世间上的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印证的啊，只有这个南药大师。他说从此以后，纵使文字知识千人，不能穷儒之辩。智者大师以五品地位的啊，那就是官恨五品位啊。智者大师不是说的吗？如果说我这一生一世啊不领众熏修，我专门自己用功的话，我就能够证到实性位啊。这是利他也妨碍自己，妨碍自己的进修。 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大，就是这大师。那个九旬禅庙，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智者大师，讲这个三大部啊，是无量佛法、众生法、佛法、心法都包括在那个地方。这一团陀一个，这是一个旋陀罗尼。第二个陀罗尼呢，是百千万亿旋陀罗尼。百千万亿，无量法门都要修，无量法门都要晓，这就是这是一个呢，是宣凡夫入圣人，这一宣呢是宣空入假，二乘人不发菩萨心，发了菩萨心以后要修菩萨道，这就那就法门就多了。所以说这个，发菩萨心，行菩萨道，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说是容易，行下来就不容易。所以教中讲，于子安罗花，菩萨发大心，此事因众多，所成就者少。什么意思呢？鱼子，那个鱼啊，在水里像下的那个鱼子，你看那个鱼子，那个鱼肚子的鱼子，那有多少啊？不得了，密密麻麻的。那么这个鱼子，每一个鱼子都能够是，能够成为鱼吗？不是的。南罗花，安摩罗树，就那个安摩罗果那个树，我们中国没有的。那个花呢，那个树呢，开的花很多。要照道理说，一个花就结一个果子，一个花结一个果子，说不是的，花多果少，像这个鱼子也一样，不是一个鱼子就能成个一个鱼，因众多，果众少，比喻这个菩萨发大心。说菩萨发大心，此事因众多，所成就者少。所以要想上乘佛道，下化众生，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叫个第二呢，第二个陀罗尼就是百千。万亿陀罗尼，第三个陀罗尼就是法印方便陀罗尼，离二边分别，双照双遮，双遮双照，入于中道，这是法印方便陀罗尼，三种陀罗尼，皆得陀罗尼，都得到这个三个陀罗尼，这个功德就大了，要说辩才。事无奈变，法无奈变，义无奈变。要说法无奈变，义无奈变，慈无奈变，要说无奈变。菩萨为了利他，那就要弘法利生。要说无碍，没有障碍。我们现在说法都有障碍呀，一会儿想不起来了，一会儿说的不周到了，它不是有障碍吗？这菩萨说法呢没有障碍，慈无碍，法无碍，义无碍，要说无碍，义无碍，对于佛法、大乘法、小乘法、十法界一切法。都通达无奈，这叫法无奈。义无奈，义无跟法无奈基本上它就是名字就是这么说，法比如这一指的一个众生法，这个法里向呢它含种种的意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它叫法无奈，义无奈，慈无奈。慈啊，就是文士， 佛说法不是像我们这个俗话连篇呐、你像这罗氏法是梵经梵音那个经，他那个出口成章，他说出话来，那记录下来就是文章啊。我们现在能够出口成章吗？不能够的啊。这个都是无量劫来修得来的。菩萨呢，据这个四无奈啊，就是上头说的这八万，就这个。上面所说的这个八万大菩萨，转不退转法轮，法轮，这个轮都是圆的，都能转啊，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人类社会上，凡是这个车子，无论什么车子，都有轮的，而这个轮呢，绝对都是圆的，不再是个方轮子，方轮怎么跑啊？这个轮呢，有种种意义，一个，运载意，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子，坐汽车，坐火车，它能够把你从此处，运到彼处去，这个轮，比如我们这个不要再讲这个，大乘，小乘，大乘就是大车，小乘就是小车，小车呢？自己坐坐，比如脚踏车，我自己坐坐，它也不能载人。我大乘，我这个大汽车，什么大面包车，它能够载那么多的人，载人呢，就是把你从此处载到彼处去。这是世间上的轮，讲这个轮，那么这个讲这个法轮呢？意义是一样的，它也能够把你从生死地运到彼岸的不生死地，这个轮啊。如果讲个法轮说法，就是轮呐、就是佛说法就是法轮，佛说法就是法轮，把自己心中所悟的这些个佛法说给你听。就是我肚子里的东西到你肚子里下去的，这就是轮，这个轮从此到彼，这就是轮。另外这个轮呢，还有一个催抚意，催抚意啊。你比如说我这个轮子从这经过，那有地下东西不平的东西，这个蜡压平它了。那催抚意啊，你看坦克车也是轮子啊，那走着去还得了吗？什么东西挡不住？你说墙啊，我亲眼看了的，那个小墙就当平地走，一脸就过去了。法轮你乘这个法轮，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无明啊，所有的业障啊，都可以给你消灭得干干净净的。轮。这叫个法轮，不是世间那个车子，这个转不退转法轮，转是能转的，不退转法轮是所转的，能转的是人，所转的就是法，能转的人呢，就是上面所说的八万菩萨。菩萨的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就是弘法利生，就转不退转法轮，既然说不退转法轮，舍利弗他怎么会退呢？他是不会退的，不会退的，他是趁着这个不退转法轮，出了生死，出了三界，他这是不退转的，这个轮他趁的东西是不退不回来的。不回来的，不回来，这行，这叫单行道，不回来的， 供养无量白千诸佛，名为探得。你说我这个大菩萨有8万人，人是个菩萨，哎，什么功德了？功德从哪儿来的？供养无量百千众佛是无上福田，这个百千呢，跟无量啊，都是一个数字就说起多啊，无量百千，无量也是一个数字啊，不是无量就没有量啊，无量也是个数字啊，是一个大数之一，无量啊，无边呐、啊，都是数字。供养这么多的佛，供佛有什么功德呢？佛是福田，供养佛啊，我们不是说的吗？受了人家的供养，就给他说法呀。你供养佛，佛也给你说法呢，啊，说法不是得福报吗？不是开智慧吗？啊，此中讲这个名为探得，这个得就是功德。这个大菩萨功德都是非常殊胜的，功德从哪儿来的？供佛来的啊，说是供佛济僧，都有功德的，而且不是供一个佛，那个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是继承，天天早上拿着这个香花呀，到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佛土这些供佛吗？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要修哎，还要求福求慧呀，那个我们每一天晚上观闻这个十者，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这个学佛道的人，这是必不可少的，广修供养。这个广修供养，这是也是个舍，也是个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也是个舍。于诸佛所至众得本，这个得本。至众得本，至呢就是培智。什么叫个修行啊？修行就是培智，培智什么？培智这个得本。什么叫个得本？得呢就是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从哪儿来的？产生在什么地方？都有本，比方说我们这个种树、栽花、栽草，这个树栽在什么地方呢？草栽在什么地方啊？都在这地下，地就是本，地是能生万物的，一切万物的结地而从地而生。那么这个地呢，就是心地，这个本就是我们现前众生这个一念之心，就是个本。将来你造过去造业也是他造的，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不造业了，我回头了，向善了，向善也还是要他这个本，修心修心呐，就是这个修这个心呐，修这个心就是至重得本。对吧？就是至重的培智，是重德之本。要培智，怎么培智法的呢？诸乐莫作，众善奉行，持戒修六度万行，行菩萨道，自利利他。就这么修啊，就这么培智的。 那么培植这样子培植自己这个心地，在什么地方培植呢？于诸佛说，啊，要在佛所，在什么地方？不是说与佛说那个释迦牟尼佛都灭度了，我们都哪去找佛去呢？佛在呀，啊，佛从来不灭度的，啊。这个《法华经》不是佛吗？到哪去找佛去啊？啊，我们禅堂这个念佛是谁呢？就是佛啊，那就是德本了，就在这儿修啊，说是于诸佛说之诸德本，众生的善根，没有佛出世，没有法出世，没有僧出世，没有三宝在世间，这个世间就是黑暗的。永远不会出离这个轮回之苦，所以这个修诸功德，要想了生死，要勤修佛道，要自重德本。常为诸佛之说称叹，因为他有功德了，你看看那个《弥陀经》。漏方诸佛都称赞释迦牟尼佛，都称赞说是难信之法，称赞。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法华经》比那个说这个《弥陀经》还要困难的，那经过多少时间了？几十年下来了，才能够说这个《法华经》，更是难信的，所以这个偈门之中开权显示三请四止，才说这个《法华经》。以此修身，善入佛慧。以此修身，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修行还是修心呢，还是修身呢？修身怎么修？修心怎么修？他这个地方讲一次修身，修行还是修心还是修身？以此修身，修心就是修身，依报随照正报转，不要懂得这个道理呀。以慈修身，这个慈，就是我们常说的慈悲慈者是娱乐，悲者是拔苦。有慈，它就含的有这个悲就在里边。如果说我要给人以乐，那你必须要先要把他的苦如果说他还在地狱里下，他还在变牛变马，很苦的，你怎么给他乐呢？先要把他从地狱从三途里下给他救出来以后，然后呢，再给予人天乐，给予声闻乐、菩萨乐、佛的乐。所以说以慈修身，这个慈呢有三慈，有众生缘慈，有法缘慈，有无缘慈。众生缘慈，这个大家都晓得的，我们都是众生嘛，我们都是凡夫凡夫虽然是凡夫，也有慈心，都有慈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教里像那个孟子上有这么两句话，我是没念过孟子的，反正我听的人家哼的，就这么哼出来的那也是慈心看到人家有困难的帮助帮助人家，那不是慈心吗？你现在从我们这国家来说，扶贫，这个扶贫就是慈心， 啊，我现在不贫了，你还穷，我现在呢就要跟你的大家呢，与民同乐，大家都乐。但是做我们一般的人，说是你不，你这个慈心不能够达到那么多的范围，这是我们自己肉亲眷属，要不要慈心呢？要慈心的，啊，看到是有困难了，就是这个慈呢，这个众生缘慈，啊，一切众生这个心呢都有的，恻隐之心，啊。甚至于说自己少吃少穿啊，还能够救济别人，这都是慈的一个现象。法缘慈，二乘人，他见一切法皆空，没有人，没有我，无人相、无我相，都空了。啊，他了了生死了，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有了生死呢，还有人有我，我们现在都是有人有我，都在造生死呢，这怎么办呢？他也有私心啊，他也要把自己怎么样子无人无我，怎么样子挣得小果的这个办法呢交给你啊，叫你也能够出生死啊，出三界，这叫做法缘慈啊，因为二乘人呢，他看到一切法皆空的，空无相无缘，啊，这就是法缘慈。第三呢是无缘慈，啊，这大家都知道，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无缘，无缘者是有能有所，就有能缘有所缘，啊，什么叫做无缘大慈啊？一切众生皆我心内的众生，怎么缘法的呢？啊，自己不能自己缘自己呀，所以这叫个无缘大慈。有这种三种意思呢，叫做一次修身啊，它不是一次修心的啊，一次修心，一次修身是一个道理。修心就是修身，心好了，身就变了，啊，依报随着正报转，人这个不要说是依报，要说人的这个相貌一样啊，心善，你看这人的相貌啊，一瞪眼睛，人家开始发脾气。啊，哎，眼睛一笑，再说那个你这个心是心慈面善，是吧？身心都有连带关系的。底下呢是善入佛慧，通达大智，善入佛慧啊，佛的智慧。那么说善入佛，从这个我们这个《法华经》呢，都是开悟之间的啊。开始误入佛之指点，道遇彼岸，彼岸。二乘人了个分段生死，也称为彼岸啊。他那个彼岸不究竟，我们这个此处讲个彼岸呢，就是到了成佛的彼岸啊。名称普遍无量世界，能度无数百千众生。这段文啊，这个名位贪得了，我把底下这个文给大家这个顺一顺啊。佛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要位，底下有十二句，这个文呢一共有十三句啊。贪得魂探的树探的，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是无上正等正觉，同于四教啊。不退呢，要位不退，行不退，要念不退。大乘教这个念不退，比如说初住、 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进入娑婆若海，谈的就是念不退啊。小乘教呢也有个念不退啊。小乘教你比如说正了出国，破了见贺，破了见贺以后就要破这个思贺，破这个思贺呢任运而运，七番生死这个思贺就破了啊。那个从这个大乘的意思呢也是等于说进入娑婆若海。这个娑婆若海这个念不退像什么样的，就像一个船啊进入大海啊，这个船要走嘛，要行船呐、行船那过去那个船都是不是现在有机器啊，都是有帆，有橹，什么有桨船进入大海，如果说是我要想向南走啊，这个风呢起了北风，起了北风以后把这个船帆呢船篷扯起来啊，船风也扯起来了，风也是船篷也扯下来了，风向呢是从北向南刮的，水呢也是从北朝南淌的，你看这个船你就坐在船上你什么事不要费事啊，一点力气都不费啊，它自然而然的朝前跑啊，这个叫做无功用道，这个叫做念不退啊，自然而然的不会退的，绝对不会退的。哎，这不是说的吗，转不退转法轮嘛，啊，那个法轮怎么会退呢，是法轮都不退的啊，绝对不退啊。从初地至六地不退为反夫，名为不退，虽正时已尽而未能片修万恨，其行犹退。到七地以后呢叫做行不退啊，而尤其二乘心故有念退，至八地道观双流入法流水，能念不退，名欧别不至，欧别说就是不退。乃至通教三乘共十地也，第十云十住是正不退，十行是未不退，是回向是行不退啊，这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是念不退，这个呢这个叫是要通教来讲的，通教十住十行十回向那还是在贤位而不是圣位，他还没破无明啊，还没有正正法身啊，十住位啊就能够正到，就是正不退，十行是位不退，十回向是行不退，十地是念不退啊，这是要这个别教来讲啊，要这个原教来讲呢，初住得如来一身无量身，聚三不退，那是原教义。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呢，有这个他的要这个实地数叹这个八万大菩萨的功德啊。这底下有这么一段文啊，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一心三观即一心三不退，需要六句，此句即是数叹出欢喜地，不退堕于二边，入于中道。魂叹出发心住，除过二边，各犯朝圣，皆得陀罗尼。陀罗尼此方为遮持遮讷持善，树叹离垢地，戒度清净， 魂探出住。这个探呢，探德特探反山，法身大师的要通别两教。这个教有权有实，根有力有钝，别教菩萨有实地，有等角，有妙角，就是破十一品无名就成佛。这个圆教呢，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角，要破四十一品无名才能够成佛啊。那么就是说，圆教的初住位跟别教的初地位是相齐的啊，相齐的啊。那么既然相齐，十住到了十行位啊，到第一行，到了第二行一去呢，这别教菩萨就不知道了，他不知道了，他不知道了啊。要说辩才句，是探发光地得大文持，具四无碍辩，魂探书住出住，口密功德啊。转不退转法轮句，树探言会地自破几何，破塔弥难，魂探出住现身作佛，说法度众生也。供养无量百千诸佛句，上头这个一共有十三句啊，啊，我已经解释过了啊。这供养无量诸佛的是树探南圣地，以禅定神通力遍行供养，魂探出住遍能成事十方诸佛，欲助佛所至众功德聚，树探现前地，薄若现前智士得本，如智种于地，魂探出住得实相本能，至众得本，这至众得也。常为诸佛之所成探聚，树探远行地，二智方便出过一切，广修利益成会佛心，魂探出住开敷直见，于佛于诸佛同，故为夫所成探也。以此修身具，树探不动地，慈熏三业，熏身入五道，熏口为说法，熏心为设方便，魂探除住无缘慈力，能普现舍身，遍应法界也。善入佛慧聚，树探善慧地，神入实际，妙彻本源，魂探出住入秘密藏也。通达大智聚，树探法云地，智波罗蜜最为增上，魂探出住一心三智无能障碍。道与彼难聚，树探等角内得，到三地之彼难，魂探出住势力分九境也。名称普闻无量世界聚，树探等角外的灌顶受止，法界先闻，魂探除住圆的真实余名相称，能度无量百千众生聚，树探等角化塔能得，比之下地最盛最广，魂探除住能为十法界作依止也。他这个里向呢，用一个出住地，这是魂探，用别教的实地树探啊，别教的实地的功德 原教的初注呢全部记住啊，这个离魂一书，所以这个较高了啊，它这个位置呢虽然是在初注啊，它比这个是有别教的实力功德都大啊，都超胜。初住能为十法界作一职业，夫诸地戏剧众德，而今要庶除末世者，为人情好义故，又以实地明辨故，啊，又数以义解故，作此一图小文。说这个文呐、讲经啊，不是这么就念念过去，念念过去了就这么念念过去了，就不是念就过去了，啊，就道理蛮多的。初住更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而今但施三句者，料言之耳。初住上耳，二住乃至等觉，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故大品曰：初无自满，具41字功德。后差一耳，那就42字。说现在我们是念这个，要观心。空观是悬陀罗尼，假观哦，这是有的，是百千万亿，是百千悬陀罗尼。中观是法印方便陀罗尼，又空观观心，但有名字即闻痴陀罗尼。假观观心。无量心，心性术法，皆是法门，即是行持陀罗尼。中观观心，即是实相，即是意持陀罗尼。假观观心，具十法界，即是法无碍变。中观观心，实界皆入实相，即是意无碍变。空观观心，实界但有名字。语言，但有名字语言，即是词无碍变。观一心即三心，三心即一心，一界一切界，旋转无碍，即要说无碍变。空观是转位，不退法轮。假观是转行不退法轮，中观是转念不退法轮。供养佛者，只是随顺佛语，今顺佛教修三观心，即是供养佛。为破五住得解脱故，即供养法；三谛礼合，即是供养僧。又众行心自观，又众行心自观智心，即是供养佛。观智心开发境界，即是供养法；静智心和，即是供养僧。实相心。我这么念，恐怕好了，没多少了，我那么实相心是观智心本，观智心是众行心本，得本众智则立，故言智众得本。观智心明于境界，境界应于观智，智有所照，常于境和。即是为佛所叹，空观为法缘词所熏，假观为众生缘词所熏，中观为无缘词所熏，空观入通佛会，假观入别佛会，中观入圆佛会，空观到一切智彼岸，假观。到道种智彼岸，中观到一切种智彼岸，空观闻于真谛，假观闻于宿谛，中观 普问中道第一谛，亦普问三谛。空观度四处百千众生，假观度尘沙百千众生，中观度无明百千众生。一心三观有无量德，叹不能尽。直料说尔，底下呢，上面的这是讲这个名为叹德，下文是，就是列明总结，啊，向下文长，明天再讲。